喺高墙同埋鸡蛋中间，我哋永远企喺花生嗰一边。HK Peanut， 香港花生。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Anthony、阿龙，大军阀。 唉，真系要学阿谭博话斋，真系要打到嚟啦！唉，即系你而家即系连过年之前咧，都唔可以俾港大唞唞嘅呢个梁振英真系 风声鹤唳， 风声鹤唳啦！即系 特别系香港大学，而呢一个系标志住即系百多年嚟嘅殖民地管治嘅一个嘅帝国大学。我哋僆仔嗰时候讲 啊， 系呢个亦都系当年嘅国粹派咧。冯可强咧喺呢个学院社， 即系喺城市论坛。 喂，今日有咗阿 Roger 嚟顶替啦，咁因为阿龙咧，即系其实都翻咗嚟噶啦，即系由德国。咁但系咧，因为咧阿龙哥咧，即系好似话唔知话翻咗嚟之后又生闪又剩啊，唉唔叫知佢做乜鬼。 我好耐冇做呢个节目， 我 见 到唔知我今日我啱啱先同佢食完 lunch 嚟，唔系食完呢个即系下午茶，跟住唔知好似块面好似唔知有啲扑咁样样。 哦，咁唔好惹我哋啦，快翻屋企。 佢唔好惹我哋啊，大佬真系，唉咁啊，即系咁样。啊，即系其实咁啊，所以就冇办法啦。咁啊，揾阿窝 踩两场啦。 咁啊，头先讲翻起啦，即系其实咧 ，ConU 啦，即系呢个帝国大学啦，即系其实咧呢啲嘢我都唔系偶然嚟嘅，绝对。因为早上个月啦，系嘛，即系由呢个姚歌平同埋即系呢个叫做系左耳啊，即系呢个咩左呢个陈左耳就话要反殖化嘛，呢、這个香港嘅教育要反殖化嘛。因为佢而家定调咗，而家即系呢个雨伞运动就系青年人嘅问题，而青年人系咩问题呢？就系、是、呢个教育问题。咁教育又出咗咩问题啊？咪就系、是、呢个殖化教育嘅问题咯， 殖民地奴化教育系啦，就系点解我特登攞呢一个嘅冯可强喺70年代，即系我都小学都未读咁，就或者读紧1、2年班嘅时候咧、已经喺呢一个学院里面写篇文咧，就系、是、大肆铺张地咧。甚至乎是大肆抨擊咧，呢一個嘅港大咧，就是一個帝國大學。 哇，係咁啊！馮可強都幾嚇一以貫之喎，到依家由70年代到依家都係嚇暗撐中共，我都係。 而當陣時到而家學院，即係當然有好大嘅變化啦，由極左嘅路線，由一片紅。走到去今日要搞獨立， 可能都係殊途同歸咧。 學院都係犀利嘅啫，唉，即係咩你都寫曬，大佬，係咪？由獨立 個政治光譜闊咯，即刻啊，咪講笑。 係啊，咁所以其實而家即係嚇，尤其係即係呢個施政報告嗰陣時已經講到話，即係呢個學院喺度搞獨立啦，咁然之後賴到去即係呢個連呢個即係即係校長馬飛森啊，話即係都直情係話呢個文匯報就話呢個馬飛森又喺度即係。包庇學院搞獨立啦，我真係黐 Q 線嘅真 係。誒，馬飛森就一上任嗰陣時已經揼到屎餅咁啦。 係、啊，就話即係三樣嘢，又話唔，又話無德無能無才啊嘛。 外國人做本地嘅大學校長又唔得啊，成成啊嚇、啊啊。 喂，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城市，你點都要揾個鬼佬嚟做。 係啊， 尤其是你係香港大學、啊。喂，你其他大學咧都話勉勉強強揾翻即係本地人做。 嗯 系嘛？但系你唔好忘記，香港得700多萬人，即系揸住身份證啦，常居住嘅地方嗰啲人啦，好多時都喺外國揾得翻嚟嘅，即使你香港人都好，嗰啲有咪好著數咯？即系喺名牌大學裏面做咩系主任啊，做 Dean 啊嗰啲咪院長啊嗰啲咪好傻咯？ 系， 就請翻嚟做即系大校長。但系個問題就係、是，如果你要係世界排名，而家港大應該係幾十啦。50多名 廿零好啦，不嬲都係 20多30咁啦， 廿零到啫。 你唔揾一個。是有世界級的人，你怎樣回來做我們的帝國大學的校長啊，大哥？ 是啊，不是，那你始終你就是說這個，即是就算是我們經常說這個國際水準、國際水平、國際標準都是，即是都是以這個叫做歐美為中心的嘛，就算你習近平啊，個女啊要去讀書啊。你都係美國啦， 都揀哈佛啦， 咪係咯， 會揀即係你中學㗎嘛，大佬 係咯，你喂，即係你唔好問我哋啦，你唔好話直唔直化，你自己都即係嚇，即係 都係擁抱呢個外國勢力， 咪咯，你自己擁抱外國勢力， 同埋你真係好多人要做過呢個調查啦， 國內嘅高幹子弟有幾多除咗喺外國大學裏面讀書之外，去擁抱人哋嗰啲即係洋物之外， 嗯 啊，即係洋腸啦，呢啲真係叫， 係， 仲有幾多係揸住我 錢又擺喺嚇，即係歐美啊，仔女又擺喺歐美，全部都唔係。 不過我哋都好襯啦，入正題啦。其實今日咧，咁啊就呢個蘋果嘅頭版啦，就講咗就係話咧，即係其實阿陳文敏咧，就係因為要即係嚟緊要升做呢個副校長啊嘛，咁而家。有啲人咧就唔耐煩啦，有乜可能啊？係嘛？即係陳文敏嚇呢、啊這個即係搞呢、這個即係叫做佔中啊，又即係叫做係即係咁親民主派啊，有乜可能俾佢做呢、這個即係廣大嘅領導層呢？不如我哋去段片聽下先啊！ 成班廣大校務委員同廣大校長去禮賓府食個 lunch， 係好合理， 係嘅係嘅， 亦都係好合邏輯。 阿連佢都話： 咁今日純粹係一個社交嘅場合。當然啦，我哋藉咗個機會都提咗一個香港大學最關心嘅嘢，就係我哋宿舍嘅問題。其他第二樣就係講下普通日常我哋嘅生活啦、食嘢啊、各方面嘅嘢，冇乜特別嘢係講嘅。 話餐飯咧，完全冇講過陳文敏法律學院同學院風波喎，但有人就形容陳文餐飯係攤牌飯局啊！跟呢幾日親政府報紙係咁批鬥陳文敏，反對佢做副校長，加埋劉俊圖尋日寫文包有極具影響力嘅政府中人打去校務委員會，要求否決陳文敏做副校長嘅建議，形容港大學術自主受到前所未有嘅威脅啊！根據劉俊圖嘅分析，空靈只係第一步，跟住就係研究炒咗戴耀廷魷魚啦。彈嘢咧就唔係生安白做嘅，郭榮亨都由校內嘅人得知 ，CY 同行會曾經直接游說校務委員，務求要陳文敏墮馬。佢兩個就話冇收過電話，張其中更加話，如果有人打嚟，一定炳佢，再話俾記者知話。 若然重實咧，就係好粗暴咁樣干預校自主同學生自由啦。希望佢重申翻咧，佢哋係絕對唔會做呢類咁樣嘅事咯。你對我哋呢啲係完全唔恰當噶咯。 佢覺得如果係真嘅，仲嚴重過當年文調風波啊！港大學生會就發聲明話，擔心有人從中作梗，所以發起聯署，要校務委員會公開相關遴選嘅文件，同堅守能者居之嘅原則。唔容許政治干預，已經有600人簽咗㗎啦。港大就話冇收到相關消息，而最大嫌疑嘅特首辦到截稿都未有回覆啊。 屯門爭啲人踩人。 咁好啦，即係其實就係話咁晏晝嘅時候呢，咁其實啊呢、這個特首辦其實都對呢單嘢呢就矢口否認嘅，就話即係冇揾過佢。咁但係呢原來呢就對 空穴來風未必無因喎。 係啊， 因為點解呢，你成個故事嘅鋪排呢就係文匯報炮打司令部呢、這個叫真嘅。 唔係 B 哥㗎啦啊。 就係、是、炮打呢個陳文敏。 咁但係呢個司令部同關你關 Q 你文匯報乜 Q 嘢事咧？ 文匯報作為香港嘅黨部， 啊、 黨委書記之一，喺香港特區政府，啊、你應該咁樣理解佢嘅角色。即係佢打呢一槍嘅時候咧，就係、是、期望咧係真係打你落馬咁。呢、個係歸根究底嘅原因嚟。同埋你睇翻陳文敏過去嘅一啲嘅歷史。嗱，第一，你知唔知佢幫我做過呢個 defence counsel？ 係、 辯護律師㗎。我第一單即係中嘅官司就係非法集結，以前就叫非法集會， 即係都係仲係仔嗰陣時咯，廿幾歲。 Unlawful assembly 啊， 即係話黃毓民啊，最近告嗰個啊，啊最近呢一兩年先告嗰個啊，屌我1992年已經被人告啦，佢就係其中一個做大狀嘅人。 嗯， 當然啦，第一旗手就係李柱銘啦。 嗯， 而佢係點樣？全世界所有关于示威集会自由嘅个案啊，系全部搜集出嚟啊！ 嗯 嗯， 非洲又有，澳洲又有，加拿大又有，周围都有几百个 case。你知道当年92、93年嘅时候唔系咁电脑化噶嘛？ 嗯， 喂，如果你要抄嗰啲法律个案， 即系你可以 几咁困难、啊？ 真系完全系 唔系咁。当然佢有即系 research assistant 嘅，咁但系你都要识 都系啦。 你要 call 嗰啲系 relevant 先得噶嘛？你成日 call 啲唔 relevant 嘅。 呢个实体化 Google 真系大佬几大镬真系。 你话而家相对就容易，可能打下 keywords 又出一扎出嚟，你相对容易揾啊嘛。 系啦， 喂，佢真系犀利，即系大炮就李柱铭，但系个问题就系其实所有 research 都系佢搞噶嘛。 嗯。 如果唔係佢點同我 present 嗰個 story 出嚟啊？ 嗯， 喂、 嗯， 所以佢好犀利嘅。你諗下佢資深大狀，佢嗰個係叫榮譽資深大狀。 嗯， 即係話因為佢喺學術界，佢唔做得資深大律師嘛。 嗯， 即係唔可以正式班呢一個嘅SC 俾佢啊嘛。而佢喺學術界裏面最高權威嘅。所以而家你挑戰佢，你只係攞一年嘅數據嚟挑戰所謂呢啲咁樣嘅學術研究嘅調查，呢、這個肯定冇道理啦，大佬。點解你唔係攞十年啦？過去佢做院長嗰陣時候，你唔攞個平均數啦、或者由中大開始成立法律系開始嚟計呢嗰條數，港大究竟同中大點比咧？點解淨係同中大比咧？ 係咯， 成大咧？ 系咯，咪中大中大都其实系即系搞两年啫嘛，即系呢个法学院都系。 咪同埋中大，因为由于佢搞两年，佢先要请啲全世界最高级嘅人 焗出嚟咯， 系嘛？真系真系食伟哥啊嘛，大佬。 咁所以其实 噶嘛， 嗱咁我又即系李慧玲上身啦，系嘛？即系咁啊，今日晏昼我都打个电话俾即系呢个阿郭明亨嘅，咁佢就话，即系其实佢都即系为呢单嘢即系讲说话啦，咁就系话喂，其实佢自己本身都系呢个法学院嘅一个师兄啦，叫做系。咁喂，老实讲，即系嗱，你话呢个喺其实你就系讲法学院，即系其实嗰个排名嚟讲啊，即系你亚洲起码排第一啦。即係你過往嚟講，其實佢當政咧，即係呢個叫做係陳文敏嘅當政時期咧，其實嗰個國際排名咧，其實係31咧，係一標標到去18位嘅，其實係。 呢啲又冇講。 啊，呢啲你唔講，同埋你法律，即係你法律界45年培訓嘅人才，你唔係由你呢個黨部咧一句説話就一得勾銷噶嘛？ 亦都唔係攞一年嘅數據。 啊、 而嗰啲所謂嘅數據其實都係有指標性，即係我揀邊一啲嘅 indicators。系嘛？你点样去 assess 嗰啲 indicator？ 系啊，你攞呢啲咁样嘅嘢，就系攞啲个别嘅报告，然之后你将佢嗰个即系其实你 无限夸大， 系啊，一笔抹杀。喂，老实讲，你就系讲即系嗱，文汇报就系话，因为即系阿陈文敏就系其实系醉心于政治，所以就其实叫做系忽略咗佢学术研究。喂，同时间同样嘅质疑，阿连月争都讲咗。喂，你唔讲呢个呢、這个陈乜嘢？ 陈云毅， 陈云毅，喂，陈云毅仲 Q 多啦，做咗廿年嘅一个即系草委系嘛？即系你自己本身做呢个基本法权威，你自己本身又 唔系草委，佢系基本法咨询委员会 嘅， 帮讲出声 又 何 读大学嗰个年代，即系86、87年咧，佢已经系契弟嚟噶啦，吓不停系写啲文。 系 关于咧，系要求咧呢、這个政制咧有咩功能组别啦，功能组别又点捻样选啊嗰啲嘢，佢最中意搞呢咁嘅嘢，我睇完都唔知佢喺度写乜鬼嘢嘅僆仔嘅时候，大佬。 吓、啊，屌！ 普选咪普选咯，一人一票咪一人一票咯，乜搞咁复杂咧？点解画嗰啲界别啊咁样？ 你唔入屋啊嘛？唔系即系其实，喂，你有你搞政治，我有我搞政治，喂，点解你文汇报你净系喺度针对呢个陈文敏讲啊？党同伐异啦，就好明显就系、 是。喂，如果你打陈文敏嘅时候，唔该你打埋陈云毅。 系啦， 所以咧，港大法律学院嘅政治光谱咧，一路阿爷都好难入手嘅原因咧，就系、是、在于因为你有个陈文敏，有个陈文毅啊嘛。 系啊， 系咪？最大嘅问题就系咪上年啊？应该系前年啊，上年2013年嘅年头，你出咗个戴耀廷出嚟，嗱呢下咧就系、是、秋后算账嘅其中一个方法。 系， 咁你陈文敏亦都系嘅， 就系纵容佢即系搞占中。 Factually， 佢系有好多个 political involvement。 系， 你谂下佢由92、93年嗰阵时候同我打嗰场官司，其实已经系表明立场啦。而佢系一个好出名嘅法律上边人权嘅专家嚟噶。呢个系佢强项嚟噶嘛？ 系， 你谂下佢23条关注组佢有加入， 系 45条关注组佢有加入，后屘冇入公民党，但系咧。就同阿太搞咗个2020，好明显佢系一个好清楚嘅政治立场同埋倾向嘅。 系， 但系呢个你可唔可以衡量得到佢究竟喺学术上边，佢喺法律嘅学术上边系咪有问题咧？ 系， 系嘛？系咪净系睇嗰啲指标咧？喂，可能佢啲同事渣嘅啫，一系就 fire 晒佢。 系， 你一系就话戴耀廷都唔得嘅，系咪？你 fire 咗佢，你够胆就 fire 咯。我又唔信你夠膽 fire 啊！雖然你而家文匯報不停施壓力，就係驚佢做呢一個副校長啫嘛。作為秋後算帳一種方法啫嘛，呢、這個路人皆見啦，大佬。 同埋佢係即係要有個寒蟬效應咯，即係其實係等於即係話，喂，你搞佔中，你自己有即係有啲咩嘅即係政治參與，你就即係得不得好死啦咁樣樣。喂，咁另外即係我就係真係要非常之即係嚇要高度讚揚呢、這個即係廣大法學院嘅院長啦，即係之前其實反駁呢個文匯報嘅一早已經係就係話，喂，其實 貢獻香港係喂本身就係法學院人人皆有嘅使命嚟嘅。老實講，即係其實佢自己本身為香港嘅事情發聲，喂，其實係等於即係佢自己學有所用啫嘛，啱啱啊？喂，即係你淨係講阿戴耀廷咁樣樣，喂，戴耀廷即係其實佢由搞佔領中環開始，佢一直喺度搞一啲啲，你覺得佢戇鳩啊？喂，但係問題就係話，其實佢搞呢樣嘢嘅時候，其實喺度實踐緊佢自己所謂嘅雙意識民主嘅喎。 仲有啊，你作為一個公共知識分子，而家係咁講嘅就係話，你唔係淨喺個呢一個學院裏邊一個象牙塔， 係啊， 而係你走出社會， 你係要有所實踐噶嘛，其實係。 喂，你話台灣嘅學術水平肯定差過香港啦， 係啊。 但你諗下台灣大學嘅教授幾多係撲出嚟嘅校園， 啊、 捍衞公義。 係、嗯， 我而家問你香港人，問你所有即係有良知嘅香港人， 嗯， 你覺得佢呢一個象牙塔裏邊？喺嗰啲所謂嘅學術排名，排優次排得高，但係當然有主觀嘅成分喺度咯。定係還是你想佢能夠直接咁貢獻呢個社會？ 係啊， 呢個係你嘅選擇嚟嘅。 啊， 喂，台灣人點解可以變天啊？就係因為佢除咗有好多反對派嘅街頭勇士之外，仲有好多學者喺背後幫佢出謀獻策嘅。 嗯。 佢個民進黨點解可以轉型一次型又轉一次型啊？出完呢個陳水扁。几捻大镬啊！都翻到身啊！就因为佢背后好多智囊喺度。如果啲智囊系嚟自边度，就系嚟自佢大学啊嘛。 嗯， 嗰班人系走过学运嗰条道路，走入学术界，再翻去街头。 嗯， 将一啲完全喺街头里边，即系唔系好有规律嘅嘢，变成好有理论化嘅基础喺度啊嘛。 嗯， 喂，呢样嘢其实香港系欠缺咗。 就算你話知嗰啲會走上街頭嘅學者，其實都係因為雨傘革命先開始多啫嘛，即係好坦白。 多啲啦， 多啲啲啫喎， 仲係集中喺社會科學系啊， 係啊，冇錯就係、 是、嚇、啊、化學系啊，咩物理系啊，嗰啲唔係見曬影啊， 電影系都有少少多啲啦。 你睇下愛因斯坦讀乜嘢嘅，係咪愛因斯坦係讀物理噶嘛，大佬，佢成日講政治噶。大哥，我哋香港嗰啲物理學教授要撚曬邊啊，大佬！ 你電視都 十鳩幾萬人工一個月，大佬我哋俾噶，大佬。 你有冇叫曹雲威出嚟啊？ 曹雲威， 曹雲威就係諗住，曹雲威就係諗住 牛河， 諗住即係呢個麥記點樣賣牛河嘅啫嘛，大佬啊，真係。唔係咁，但係另一樣嘢啦，即係其實嗱呢單嘢咧，其實阿劉俊圖啦，其實已經揭發咗啦，就係話其實琴日已經開始講噶啦，即係已經有陸續有啲即係政府高層，即係其實係話得是。吓、啊、极高层嘅人士咧，即系其实打电话去骚扰呢啲叫教务委员噶啦，其实已经系 证明呢个系一个事实啦、啊。因为点解咧？你唔单止系刘俊图去 verify 呢样嘢，跟住郭荣亨， 郭荣亨咧， 呢、這个我系觉得好奇怪。 跟住佢又话两个礼拜之前已经有人同佢讲咗，喂，咁啊今日 精死唔执书啊嘛， 系真系真啊。 咁我今日我打电话同佢讲，喂，点解你而家先嚟讲啦？唔系阿边个讲噶嘛？咁样样啊， 即系科立啫。 咁喂，咁大佬即系刘俊图唔讲你就唔讲噶啦，系嘛？即系你都几。 Anthony 你又唔好唔衰，你真係話佢抽水。但我覺得呢，如果郭榮亨以佢由香港有法律界功能組別李柱明啊，到呢一個嘅吳凱儀，或者到郭榮亨都好咧，呢啲人講嘢係相對上係小心啲，因為佢代表個界別咧係唔可以亂咁講嘢。咁佢唔係阿李慧玲啊嘛，可以爆料噶嘛，大佬呢啲係即係難聽啲講就係、是、八卦嘢嚟嘅啫嘛。 咁而家 即 係 電台主持，當然就可以。 唔係，但係呢一單 case 你唔好淨係話八卦咁簡單，即係我要補充一點，亦都係最重要嘅點就係、是、因為佢背後涉及到咧就係學術自由咁啊。不如涉及到咧，你政府系咪咁样直接去干预一间大学？咁佢点样去做一个人事嘅管理嘅问题，或者人事嘅升迁嘅问题、 其实加埋你而家即系港大学生会嗰个选举咧，又加埋呢一单嘢，就好难唔即系令人谂到，即系中央政府啊，或者 系 香港政府就真系打算去冲击呢个学术自由啦。 你成个脉络好清楚嘅，因为陈文敏由佢过去十几二十年嚟嗰个嘅政治参与，骑到呢个咁嘅高位。阿爺其實就係驚緊呢樣嘢啊嘛！你嗰班喺學術上面有權威嘅人，而家係企喺反對派嘅陣營裏面同政府對抗，挑戰政府嘅權威啊嘛！佢係最驚呢樣嘢。係 ，otherwise 佢驚咩啫？係嘛？你嗰啲物理學教授，即使你攞個背化學獎、物理學獎都冇所謂嘅，對佢嚟講，係嘛？仲係呢個係我民族之光添。但係如果你成為反對派嘅一份子，好似台灣咁，咁啊仆街啦！因為呢班人咧係有啲權威性喺度噶嘛，即使佢講嘅嘢唔知你啱定錯都好啦，講到幾複雜都好啦，嗰個權威性咧係一般民眾係會 buy 嘅， 呢、這个先至系最危险啊！戴耀廷系嘛？佢真系完全渺然一身咁，突然之间扑出嚟讲公民抗命，突然之间话讲占领中环，哇！港大法律系教副教授，喂，你硬系喺起码头嗰一年啊，年龄啊，大家系有晒光环俾佢噶嘛？ 嗯， 而家就要针对翻你嗰班阿哥阿姐， 嗯， 当日扑咗出嚟嘅。搞个雨伞运动嘅，搞个呢个占中嘅、 嗯， 全部要喐你。 嗯， 咁呢个就是一个警号。 呢、這个好明显啦、 啊。你下次你班边班契弟再走出嚟嘅话咧、嗯，我都会照喐。所以今次成个部署好清楚，喐、嗯、戴耀廷话要炒咗佢，谂、嗯、办法睇下点可以炒到、嗯。其实好难嘅，因为梗系 tenure 啊嘛。 嗯、 跟住你喐陈文敏，唔俾佢做副校长，呢、這个就是一个警号。 系。 同埋实做到嘅，而家你炒到咁大镬。喂，港大除非你系显示你嘅道德勇气，就话偏偏你共产党唔中意陈文敏做副校长，我就要俾佢做副校长。但系个问题就系你个校务委员会而家已经直接受到压力啦，顶唔顶得住？呢、 嗯、 班人顶唔顶得住？系有人唔信，所以爆俾刘俊图听，或者爆俾郭荣亨听。 系、嗯、啊。咁啊，最后尾原来即系局阿刘俊图先有吉屎讲出嚟啦，写出嚟啦， 咁俾人斩两刀都唔怕，冇所谓啦。 好，休息一阵。 力撑本地足球，放眼世界球坛，神奇、顶级、超卓，花生足球由朱 Sir、Roger、史提芬，中环四海政治，古今中外历史。尽在笑谈之间，党国笑谈，主持谭志强、涂君衡、何俊仁。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到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镜会。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Anthony、阿龙，大军阀。 好，翻返嚟第二節嘅大軍閥啦。咁其實呢，最近啦，就其實就有傳，其實習近平嘅心腹呢，就叫蔡奇嘅人物啦，即係其實係國安部嘅咁樣。咁我落咗嚟香港，據聞就話收封。咁啊，即係主要就係話嗱，蘋果嘅講法就係主要係針對呢、這個即係中聯辦啦，同埋即係呢個梁振英啦。即係其實睇下佢哋即係有冇點樣即係、啊、即係其實佢哋係咪即係喺度虛謊報軍情啊？針對佢哋，然之後去睇下佢哋点样样啦，咁样样。咁所以其实咧，嗱，你就算系唔系话真系针对佢哋去即系做一个收风都好啊，即系你梁振英喺呢个时候咧，当然系更加会即系着力，更加落力去搞斗争啦。老实讲，喂，而梁振英，喂，佢自己本身即系呢个执政能力啊，同埋施政啊，你三年嚟已经证明咗佢系冇功课交，下下交白卷噶啦嘛。佢唯一一样强项系咩咧？就係、是、搞政治鬥爭啦，當然係，係、 嗯、 嘛？佢乜嘢都係用鬥爭嚟解決問題嘅喎，老實講係。 咁呢個似係阿蔡奇係好似當年即係清朝嗰陣時候嗰啲巡撫 啊， 嚇、啊、特派專員喎、 啊， 了解一下民情 啊， 究竟有冇謊報軍情先？梁振英， 嗯、 究竟佢所講嘅港獨 係咪真有其事？ 係咪香港人真係因為係單單係年青人嘅問題，即係冇屋住嘅問題咁簡單咧？係咪同個政治嘅因素咁樣？咁如果蘋果呢個報導咧，就 positive 咁樣講法。 嗯， 因為點解？就算你從即係習近平嗰個嘅思考嚟講，喂，你一路報俾我嘅，講到香港又有外國勢力，又話有港獨嘅力量。系嘛？哇，好危险噶！喂，如果香港咁样搞法，咁我哋真系要一国一制噶咯，提早。 咁点解？即系如果你话讲嗰啲外国势力啊，你自己本身建制派里边又唔系口径一致咧？即系你连啊边个曾玉成啊讲一样，喂，你讲嗰啲嘢言之凿凿，曾玉成点会睇唔到咧？因为曾玉成同嗰啲即系好多外国领事啊，都有密切嘅关系同埋联系噶嘛，系嘛？点解佢睇唔到咧？又会系咁？所以其实嗱。你就係講啦，即係其實我哋寫啊，即係賣下廣告啦，即係寫仙人掌嗰邊都寫咗社論啦，我哋都喂咁其實喂 根本上梁振英就係一個奴才嘅材料嚟㗎嘛，老實講係。佢完全佢係冇執政能力㗎。喂，你幾年嚟即係你近嘅你就係講呢個流感啦。流感佢完全係冇對策嘅、嗯。即係飲得佢死人嘅老實講係。即係有得嗰個死亡數字呢就直逼呢個沙士嘅。而我哋完全係睇唔到個數字上面有任何蹟子嘅，去到好似話三月啊，先至會有呢個咁樣嘅疫苗啊，即係接種啫，可能。 喂，唔好話啦。 喂，而家真係靠自己啦。 喂，佢三年嚟，佢嗰陣時候喺競選嘅時候，俾咗幾多嘅承諾？ 係啊， 全部都係 empty promise。 係啊， 喂，退保、房屋，全部都係落。 全部拖字訣嘅。 嚇、啊！最高公示 啊！ 喂，嗰陣時候佢為咗 appeal 群眾，為咗攞選票攞、啊、支持，冇選票攞啦，但係起碼攞民意支持啦。 乜 Q 都做唔到， 就變成咧係咁多年嚟嘅建制派嘅反面， 係 係嘛？同泛民主派絕大部分嘅泛民主派嘅政策綱領咧係不無二致， 係 係差唔多嘅啫， 係。 但有邊樣嘢係 carry out 到嘅？ 嗯， 係嘛？最叻就話成立個委員會，整個咩諮詢機構， 嗯 啊。即係依家係最高工時委員會啊，嗯、應該有全民退休保障。喂，大佬啊，嗯、你係做嘅話，呢啲嘢港英政府嘅年代都係啦。最多咪研究一年自己政府，跟住拋個綠皮書，跟住再整個白皮書出嚟俾。 我都做曬啦。 唔係咁，所以其實嗱，佢處理一啲即係叫政治問題，尤其係一啲佔中啊，佢可以有呢、這個即係叫做係鬥爭對象去即係攞嚟做把㗎。喂，即係好似港大咁啊，佢咪揾陳文敏咯，揾啊即係戴耀廷咯。喂， 揾學院咯， 係揾學院咯。喂，咁但係喂，你如果去到流感，你揾邊個啊？你揾邊個做你把？係咪冇人做你把喎？跟住唔係唔理咯，索性咪。咁你高楼价呢高楼价。 攞世卫嗰个陈逢富真都唔得 闲。屌咁你高楼价 呢嗰个系外国势力之一嚟㗎喎大佬。咁 依家联合国喇喎。 世卫嘅秘书长㗎嘛好似。 咁你如果去赖边个你即係你就靠赖咋嘛其实系。你自己搞唔掂嗰啲本身系民生嘅问题你全 Q 部呢即系你搵咗人去赖嘅。喂你就算你去到啊呢、這个即系水货客问题啊。喂你都喺度赖香港能即系接待能力不足嘅呢个叫做人民日报海外版。喂即系其实有啲乜嘢你唔系赖㗎老实讲。喂你都唔叫反省一下你做啲嘢掂唔掂。 不过我想回应一点呢就话关于派呢一个嘅赛期嚟除咗话系一个估计就收风系跨越咗呢个中联办啊或者港澳办啊或者即係正式喺香港嘅系統，究竟調查民意呢一個可能性之外，有啲人嘅講法就係咁講嘛。 嗯、 即係我記得今日喺呢一個嘅我哋嘅花生 group 裏面咧，就 post 咗一段係老蕭 啊，老蕭 啊，即係唔係蕭小滔啊，係呢一個嘅 蕭若愚， 蕭若愚嘅講法就話佢係主要嚟咧就係揾 夾實民主黨 先鋒，咁咧就係夾呢個民主黨上。咁我覺得呢個咧。對不起，我就覺得呢個係言過其實嘅。 嗯， 因為點解咧？小弟咧，其實喺十月嘅時候咧，就去過美國嘅。 係 即係實不相瞞 啊。係當時好似話， 當陣時有人見過我，而嗰啲係代表國務院嘅人都話咧，係get something rather than nothing。佢攞個例子俾我係咩咧？佢話台灣喂，當年都係一步步嚟㗎啦。你咁急做咩咧？梗係殺咗先啦。你係咪乜都唔想要？咁我嗰陣時候覺得奇怪，喂呢、這個講法。今次喺2013年年中或者係年中之前嘅階段裏面呢就是李柱銘嘅講法嘅、 嗯、 只要你俾我一個競爭性嘅選舉就得啦民主黨不嬲都係 keep 住呢個通㗎嘛 係 係咪即係有得選好過冇得選啦大佬你慢慢再改啦大哥 嗯 係 所以呢個唔係呢一個所謂賽期嚟到香港搵夏千福喂佢都夏千福都唔夠國務院負責即係對付中國嘅官員嗰個嘅咁直接啦， 嚇、 啊，嗰、那個係決策中心嚟噶嘛，唔係香港嘅總領事館嘅決策中心嚟噶嘛，大佬，嗰、那個係點樣成個中國去睇噶嘛，包括蒙古啊，包括西藏啊，包括香港問題嗰啲嚟噶嘛，我已經喺嗰陣時候收到個風、嗯、，get something rather than nothing， 係十一月幾十月嘅時候，即係點會係而家呢一個賽期嚟香港去做呢樣嘢咁明顯咧、啊，大哥？ 嗯， 而呢一样嘢系最能够做得到嘅就系透过美国佬去做，呢个系事实。 嗯， 一部分。 唔系你嗱， 但系唔系全部。 正确嚟讲咧，你嗰个 timing 咧，你去美国嘅时间咧系十二月嘅，即系清咗场嘅。因为你清咗场，即系金钟清场之后咧，你又即系脚即系腾腾震啊，又话惊出唔到境又死。所以我好记得个 timing 嘅，就系清场之后嗰日嚟。 我就系唔敢啊，因为咁佢扣留剩我四十八个小时嘅时候咧，我飞唔到啊，大佬。系嘛？ 啊， 其實我係開中國民主黨個會，咁順手再過去 Washington D.C.， 所以我先收到呢個風啫，係嘛？我都不為言啦，直接講啦。即係佢呢個諗法，美國佬咧，就十月嗰陣時候已經有㗎啦。亦都亦都係國務院嘅，係負責主要處理中國事務嘅官員裏面咧，係講出嚟。 咁係咪佢會叫阿嗰陣時就一早 跟住我話俾佢聽？而家你咁講咧，係唔務實嘅。 係 邊個民主派咁過呢一個方案啊？ 係 你當香港民主派是傻咗㗎？同埋你喺雨傘運動之後啊？你唔好講台灣嗰啲，即係我諗佢嘅意思，即係話例如當年台灣嘅國大代表選舉，阿哥，咁台灣國大代表選舉係點咧？或者係立法院嗰啲補選啊，即係未有全面開放立法會之前，佢係萬年國代嚟噶嘛？ 係 萬年國大嚟噶嘛？或者係立法院嚟噶嘛？嗰啲阿叔係揸住鬼獎噶嘛？咁有一年可能有兩三個係已經係瓜老襯嘅，一四九年之後過嚟 先再換人啦。 咁你嗰陣時候民進黨或者黨外人士咪參選咯？但係個問題就係呢個制度唔係反對派去通過噶嘛，大哥。你而家叫我哋反對派通過一個唔民主嘅方案，到時我冇得選，我自己抌自己春袋啊！ 而且你變 我賴邊個啊？ 都佢喺第時啲惡政咁咪即係變咗，喂我有份去認受喎、啊。 同埋即係變要變一千古罪人咯、 啊。第二。你睇下上一次民主黨嘅教訓係乜嘢？ 係， 喂，阿爺要問翻自己啊！ 啊， 佢當日佢遊說民主黨去通過呢一個嘅政改方案嘅時候，即係話我哋上年、前年、大前年嘅2012年嗰個立法會選舉有五席嘅新功能組別、五席嘅直選嘅時候。 唉， 喂，当阵时你点样承诺佢哋噶？ 好讲嘅啫， 何俊仁唔敢直接讲啫嘛。佢哋嗰阵时候应承咗，佢哋系会继续持续沟通嘅。 系啊， 佢话而家我哋未换届啊，佢唔敢讲出嚟啫嘛。佢、私下同我哋讲咗啦，佢未换届啊，胡锦涛未去习近平啊，所以冇人敢决定即系香港嘅未来啊。 呢个咪同阿司徒华讲噶？呢个咪同阿司徒华讲？ 唔系，我系事后先听到嘅，即系佢已经过完啦。咁但系点解咧？你经过上一次嘅教训，边捻个做咁再做民主党啊？ 冇噶啦，好难。 佢由九席而家跌到去几多席啊？ 唔系六席啦，有一个， 有一个，阿汤生，犀利。 喂，边个敢去 make 一个咁嘅 compromise 阿汤家华， 喂，唔需要讲政治原则，讲政治计算都系啦。阿爷，你咪问翻自己咯。 咁但系阿 你点解令到上一次嘅政改方案能够通过到？因为你夹咗佢。第一唔参加五區公投，所以肯同你坐低喺谈判桌里面倾，其实呢样嘢已经系大镬噶啦，因为你个反对派就系俾人分裂咗啊嘛，分化咗啊嘛。好啦，人哋过咗你嘅时候，九席得翻六席，唔好讲政治原则啦，唔好讲政治。 区议会又唔见十几席，啊，仲要俾人， 跟住 讲 嘅四分五裂， 系啦， 屌到今日，系嘛， 五年咯， 屌到李永达做节目，你继续屌佢。关我哋咩撚嘢事啊，大佬！屌佢开咪系咪？不过唔好讲啦呢笔。喂，但系冇人咁撚戇鳩噶。 有啊，汤家华。 喂，边有人再嚟俾你上答啊？你话如果我上次九席过咗个政改方案，我攞十一席， 咁啊抵。 喂，个个扑埋去啦。 咁唔系嘅。 喂，政治系台入嘅艺术，鬼都唔撚识咩？ 唔系你讲你嗱你讲就话戇鳩啫，但如果你话好似汤家华咁样，喂，如果汤家 唔系啊，系上一贼船啊，上咗你共产党嘅贼船啊，上次，边个叫咁笨啊，大哥， 民主党， 唔好讲嗱，我唔讲嗰啲政治原则，有冇竞争性选举，有冇公民提名嗰啲啊，唔好讲嗰笔数住啦，嗱嗰啲原则嘅问题，系嘛，即系如果我哋梗系话，喂，大佬，你冇公民提名，我点确保我有竞争性选举，你唔呃我，唔 好讲嗰啲啊， 我唔讲嗰笔，我讲政治计算。讲政治妥协，讲政治交易啦， 大佬。 喂，我交易完之后唔捻见到三席，跟住你喺2012年嘅立法会选举里边狂屌， 仲要俾人屌咗五年， 唔系咁俾佢做。 喂，佢《东方日报》日头版讲何俊仁唔知乜鬼嘢噶，我都唔记得咗啦，系 咁俾佢做冯伟光咁样好唔好啊？ 喂，大佬，人哋通过咗你嘅政改方案，你仲你仍然搞到玩鸠佢，跟住佢由九席变咗六席。喂，我都唔会咁捻笨柒啊嘛，大佬，我中意玩 SM 咩，大佬？ 仲要同一招喎，冇 咁你咪做过极过咯，即系搞多啲呢啲叫做系即系吓嗰啲叫做系法定委员会啊，然之后去笼络你咯，系嘛？即系譬如好简单就系话，哎，又搞呢个局啊，又搞嗰个局啊，咩创科局啊，即系 唔系你谂下，阿爷而家呢个咁样嘅管治香港嘅班子同系统啊，都有捻问题啦。嗱，我唔知佢哋包仔讲坚定流啦， 点啊？ 佢话。 即民主党有部分人嘅反应嘅啦，亦都唔敢开咪讲佢哋啊， 唔好开 就话佢哋咧。就是、原本咧就諗住係約人冇事嘅，屌諗住過咗政改方案，佢咪嗰陣時咪好高支持度嘅吳家祥，係嘛？因為三分之二嘅泛民去支持，跟住你夾撚埋嗰啲建制派嘛，哇六七成喺度支持你嘅屌、不過問題就係你一去到嗰個階段嘅時候，有人會喐你噶嘛？大 即係個意思，佢係諗住即係通過咗就可以攞到建制派嘅票過嚟啊！ 甚至乎系咁样计算啦，计嘅呢条数梗系计错咗，老萧咪踢爆咗你咯！屌你建制派嗰啲票点会俾你噶？那个细实 都几捻戇鳩嘅，真系得罪狂佢啫。 喂，另外一个问题就系、是、阿爷有唔同线噶嘛？ 系啦， 我系夹住 Roger 嘅， 系 咁我都要领功噶，仆街！咁你唔该你嘅怼佢民主党嘅大佬屌、喂，个个唔同线系冇协调噶，仆街！总之就系、是。我嘅人就係要做咗我啲嘢，跟住咧就係顯示咧我係有存在價值嘅啫嘛。咁、你咪自港政策係冇一個統一嘅綱領咯。 係 民主黨係冇睇到呢一個嘅共產黨喺而家嗰個管治嘅手法裏面係有不同嘅系統、有不同嘅派系、係有不同嘅利益喺度噶嘛。嗰日昆你哋入去搭嗰班友， 有一班 唔撚會負責嘅，屌、我已經做撚完嘢啦，大佬。系嘛？跟住嗰啲冇做嘢嗰啲，屌冇揾粉揾民主咯，屌你咪插柒民主党咯，吓系嘛？插柒你嗰啲温和泛民咯，咪搞捻掂咯，咁捻蠢嘅， 系咯？仲要交手咗， 我都仲捻埋战咯，仆街嘛！屌你，系嘛？我唔捻追击佢，你仲捻埋战，我都仆街，系嘛？喂，屌！其实我又本来身家清白嘅仆街，系嘛？我又冇，我又支持五高公投，我又反对佢政改方案，不过我话你唔好， 你反对追击啊，但系咁啊瓜啦。 系嘛？咁一步啫嘛，一步之遥。屌你咩？真系早知就喺度摆大个头。屌呢个世界，系嘛？做唔捻早做到一件事，个客观效果唔捻关我的事。 六个区议员即系写文你啊，全部都唔竞选呢个连任，全部追击民主党咁样，咁咪搞掂咯？系咪？咁今日咪唔使搞花生台一齐做立法会议员嚟嘅可能？ 搞花生台可能系 影响力大啲啊，大佬。 咁啊系， 影响力大啲噶，真系 上天就眷顾我哋， 即系做传媒大亨啦，冇办法，即系呢啲。 你哇！你又足球呢、這、一个名节目主持人， 哇！真系唔好讲大佬， 唔好讲呢啲啊！即系喺度，即系互相喺度戴高帽啫。屌你真系，唔系咁，但系咧，即系其实嗱，讲呢即系讲到呢啲啦，咁样样就系、是、即系其实而家嗱，其实你头先讲嗰啲咧，就系话阿蔡奇啦，讲翻蔡奇啦，其实系谂住系夹实呢个叫夏千峰，然之后 呢、這个。 咁呢个当然系错啦。喂，咁但系其实咧，另一种讲法咧，我见阿曾玉成咧，即系其实喺上个礼拜已经写一篇文啦。喂，其实同呢种咁样嘅讲法咧，即系有啲咧，即系吻合嘅。其实系咁，上个礼拜咧，叫2月5号啦，就写一篇文就叫即系其实佢喺自己专栏喺 AN730 嗰边咧，就写一个专栏叫《玉成歧视》。咁啊，嗰个名咧叫吊诡难测。咁啊，即系一开始啊，当然写到好废话啦咁样。咁然之后咧，佢有一种自问自答嘅方式去写呢篇文。佢喺度问啦，喂。外国势力都希望反对派支持呢个通过政改方呢个普选方案，系喂系咪真噶？跟住然之后佢自己就答啦喺度，系啱。咁外国势力都知道咧，通过咗普选方案咧，一定咧有利于咧扩大反对派嘅政治空间嘅。喂，所以咧，其实外国势力咧都认同咧，待住先，同你嘅讲法一样喎，同阿土系嘛？咁跟住咧。咁呢个二 set 咧就喺度问啦，喂，咁呢个系有利因素啊？点解反对派唔听民意？喂，点样都要听呢个爱国主旨嘅意思啦？喂，睇嚟呢个普选方案都仲有机会通过、啊，跟住然之后咧，呢、這个曾玉成系点答咧？就真系搞笑啦，就喺度话，唉、哎，咁啊就要睇啊，喂，咁我哋就反而要警惕啦，因为凡系敌人拥护嘅，我哋就要反对，我哋就要做好咧2017年乜冇呢个普选嘅准备，咁嗱。我唔知点样你点样解读啦，嗱，你当系搞笑又好，点样都好啦，即系其实咧，其实 即系曾玉成都收到风咯，因为其实好明显噶嘛，你几个礼一两三个礼拜之前，英国佬系公开讲待遇先啊嘛，美国佬就私下讲啫，但系其实佢都唔系好私下噶啦，否则曾玉成都唔会收到呢个风啦，佢唔系行一步好过乜都冇啊嘛，呢个系一个变革嘅开始，你咪慢慢再执咯。其实而家成个大势都系吹一样嘢噶。好明显系吹紧呢个风嘅，咁你反对派你点样去计算咧？但系而家系冇得走，而家你系面对一个所谓嘅两难困局。搞完呢场雨伞运动之后，乜都冇，你 又俾人屌， 咁搞嚟把撚咩？我哋嗰班友，Roger你瞓咗几多晚啦？ 兩晚車，但我都去咗去咗廿， 即係好多人去， 咪係咯，大家都去咗廿幾卅日，即係最少嗰啲即係偷懶都去咗廿幾卅日。 唔係咁，我冇所謂，我都唔信訓完會有啊，大佬。 哇，咁啊好啲， 係咯， 即係你冇存在失敗主義嗰個問題，因為你冇從來冇期望過， 係冇錯啊， 咁啊好少少覺得盡係自己嘅責任去做呢個做嘅嘢， 純粹係志在叫做係見證呢個 咯，係咯 呢個歷史時刻。 咁你好簡單嘅，即係有啲人即係可能以前即係唔好理，咁就覺得哎呀唔係。瞓咗成老半夜乜都冇喎，咁系可以乜都冇喎，咁易咁你即系就冇人争取民主，即系咁辛苦啦，系咪？ 嗯， 就系咁样咯。 唔使前仆后继， 冇错啦，系咯，即系同埋你香港喂坚搞啊，真系几年嘅啫嘛，你估真系之前嗰二三十年真系？真做嘅咩？好、坦白讲， 咁啊系啦。喂， 唔系我再重申一个观点咧，即系对欧美嘅实力嚟讲咧，其实依家成个国际嘅大环境里边咧，佢对付中国都唔系第一优次啊嘛。 啱、 唔使处理 ISIS 咩？你唔使处理个俄罗斯癫佬普京咩？ 系啊， 系嘛？你唔需要处理欧债危机咩？ 系、 啊。喂，香港实在太小事啦。 唔系净系香港嘅问题，香港嘅问题应该系纳入中国问题嘅一部分。 是啊、 但系中国唔系主要敌人啊嘛。 系啦、啊，唔系因为 佢咪觉得，如果你代咗。嘅話，佢會覺得有機會係你繼續去爭取咯。 大陸都唔會斬你手啊，即係監察消息 呢個叫做 啲係咪先？ 嗱，其實而家全球係有一個三國博弈噶嘛，其實係呢、這個即係三國志啦，即係其實全呢、這個即係其實2015三國志啦、就其實而家你要見到就係話三國博弈咧，其實任何一方你倒向另一方咧，就會即時變咗一個冷戰嘅對決噶啦嘛，其實係即係我哋之前都講過就係話，喂，其實你而家美國盡可能唔應該做嗰樣嘢，或者係盡量避免嗰樣嘢，就係話即係中俄兩個國家即係走埋一齊啊嘛。 所以除咗係有國際事務嘅緩急先行之外，仲係呢一個所謂嘅三國關係裏面，佢不能夠與兩個為敵。 係啊，你唔 即係佢既然要撐歐盟去搞呢個俄羅斯，因為克里米亞嘅問題，你就唔可以再重新喺一個香港嘅問題上面又對抗中國，咁你咪兩個敵人。 係啊， 撲街，好撚大鑊嘅。嗱，呢個係佢嘅國際計算嚟嘅，唔係同你講原則啊。國際政治是冇永遠嘅朋友，冇永遠嘅敵人，只有永遠嘅利益。 咁所以咧，嗱，本土派咧成日有一個講法，就係話其實咧，即係我哋要爭取香港嘅民主，就唔應該咧，即係以呢個建設民主中華為念。嗱，老實講，所謂嘅大中華派咧，即係或者非本土派，非本土派唔係等於，其實未必等於佢哋所講嘅大中華派嘅。老實講， 冇錯， 佢就成日話就係話呢啲人咧，就係以呢個建設民主中華為念。我哋而家唔係話要建設民主中國啊，即係呢個叫做係河水泛井水啊嘛。我哋從來都唔係嘅，老實講。 你要團結，你可以團結。 咁你甚至浸大咧？即係嗰個叫做後任內閣啦，即係佢就喺度話，即係嚟緊呢一年就唔會話即係參與六四嘅集會啊嘛。咁理由就係話，喂，我哋冇咁樣嘅，我哋冇咁嘅義務去建設民主中國。而家唔係要你建設啊。咁我即係上個禮拜 唔係嚇，應該係咁樣講、去糾正佢哋 啊。 唔係話你唔係嘅，就係嗰條僆仔唔係 啊。 你係冇國際視野，亦都冇中國視野。 亦都唔 Q 識香港歷史咯。 喂，你淨係管住嗰少少嘅地方，嗰七百萬人口裏面嗰、那個福祉。 嗯。 而你係冇諗過，如果你要轉變嘅時候，你係好多周邊嘅變項啊。 嗯。 包括中國啊個改變啊、我理得嗰啲人死，我當我同你立場啦、 嗯。 我理得佢嗰十三億人嘅死活，我理得佢死啦，我當。我理得嗰啲咩克里米亞嗰啲 ISIS 佢都講話叉事咩？係、咪事有緩急先後？係、咪呢個宇宙呢、這個地球裏面發生咁多事，樣都關我事。我梗係理唔到咁多，但係個問題就係你唔可以忽略呢啲嘅客觀嘅因素嘅存在，而係影響緊你啊嘛。我哋一路嘅分析就係咁啊嘛。 唔係同埋另一樣， 你唔好淨係講中國嘅問題。中國嘅問題固然係決定香港命運嘅一個最主要嘅因素。嗱、除非你寫份博士論文可以推翻 China Factor。所有香港嘅学者讲香港嘅民主嘅时候，都冇办法只可以推翻咁多年嚟香港嘅民主发展里面咧，系中国嘅因素。 即系中国同香港都系同一个政权管治嘅，但系你觉得即系香港嘅民主系可以唔俾中国影响？咁我真系唔知。 呢个当然一嚟， 你记唔记得当年就算系港英殖民地嘅年代，杨慕琦计划 系啦， 最后系边个反对嘅？咪老共咯。你嗰阵候港英管紧啊！港英都唔敢实践民主啦，如果冇中共嘅手肯嘅时候， 嗰陣時候仲更加唔理香港啦，自己都未肯搞掂。 係咯，啱啱先穩定係嘛，大陸 褲都冇得著咁滯啊！宁要核子不要父子嗰阵时候啊，大佬都未大国崛起嗰个时候啊，原子弹都未有啊，系嘛？都未上太空啊，嗰阵时候已经揿住你啦，大佬。所以我咁嘅意思就唔系我怕咗佢，而系呢个因素大家不可不忽略啊，大哥。 你都一定要面对即系中共嗰个威胁啦。 仲有讲多笔，西藏人够有人用武啦啩？ 自焚。 大家睇捻完之后你都喊啦，唔系咁好意思啦，自焚咗百几个。中共坐喺我捻鸠啦， 咪所以即系有啲人就觉得，哇！我哋瞓咗两个半月，乜都冇，我好开心。 你够顶一个西藏人嘅生命？ 咪系咯，即系一个自焚都冇影响嘅政权。咁你谂住即系瞓两个半月街就会改变到嘅、啊？有排你做啦、啊，我觉得。 唔系即系嗱，其实咧就阿土头先讲一样嘢，就话叫佢即系写份博士论文证明，即系呢个冇 China Factor 呢样嘢，但我可能唔需要嘅。啊，即系嗱、不过你讲呢样嘢咧， 俾啲理据听下咯， 就一即系一笔报咁长啦。即系其实嗱。即系呢个一周刊做咗个专题嘅，咁我不如我哋留翻下一个，即系下一个 session 去讲讲啦。好， 女王 Prenica 联同金融界剑笔萧少涛，逢星期三晚八点半，决战中环。 是非有公理，神言莫冒犯别人。 够啦够啦 ，Alan， 笑看人生，恋上关系。 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Anthony、阿龙，大军阀。 咁我哋头先咧就讲一个叫做系即系一仔啦，佢自己本身今年就即系其实今期咧就做咗一个叫做系吓、一个叫做系本土。中共本土派屠搞省學聯嘅一個專題。喂，咁其實咧，即係睇完呢篇文之後咧，哇！我發覺即係阿金英咧，應該要非常之開心至係、因為咧佢之前咧佢有差唔多嘅一個見解，咁但係咧佢又驚講完呢啲嘢之後咧，俾人即係群起如屌之啦咁樣樣。咁佢自己寫一篇文啊即係叫做呢、這個叫即係喺呢個啊呢、這個喺呢、這個 仙人掌， 仙人掌就寫一篇嘢咧，就叫做係學界三軍並起，就即係叫做係咧，即係黃絲帶咧，就叫做係即係細細被清剿啦咁樣樣。喂，咁其實咧啊，呢、這個金英咧，其實佢自己本身亦都講咗啦，就係、話其實而家學界裏面咧有三處火頭。邊三處火頭呢？話好簡單啦，就係話，即係第一處就係話，即係而家喺度搞緊退聯啦，係嘛？第二就係其實而家呢個叫做係學界，即係大專，即係呢個學生會，即係其實紛紛咧喺度本土化。而第三就係話呢個叫學生會咧就被赤化咁樣樣。咁其實已見到呢幾樣嘢咧，幾股勢力咧都見到呢個本土派嘅身影。喂，事實上就係話，你而家我哋之前亦都係即係訪問過呢個叫退聯關注組啦。喂，其實根本就係因為即係佢係唔鍾意唔 like 即係歷屆嘅學聯係呢個俾呢個大中華派去把持啫嘛。 唔係呢個係幌子嚟嘅啫。 嚇、啊！ 跟住究竟有大學聯有幾大中華咧？你攞七十年代嗰啲例子咁講，係咪叫大中華咧？咁呢個就冇爭議啦、但係咁多年以嚟。特別係即係八十年代或者九十年代之後嘅自己裏邊嘅學聯，係香港最主要社會運動裏邊反對派嘅力量嚟嘅。咁啊，而家阿爺用緊咩方法咧？嗱，第一，本土同埋老共係合謀，呢個係事實。係兩鬼拍門，拍你個門。就要點做咧？一搞退聯嘅時候就係搞分化啦，拆散你個組織。当你冇一个庞大嘅组织去做呢一个嘅机器嘅时候，你点搞？等你散捻晒。第二个做法就系搞渗透。即系我上个星期已经讲咗，有人话我讲得太过武断。我话叶露山，我再讲多一次，如果佢冇阿爷嘅 approval， 佢冇可能去参选港大学生会。 喂，之后还其实咧，本来咧我都觉得佢可能喂都应该唔系即系鬼嚟嘅。咁但系之后佢又环球时报去帮佢还拖啊，然后又有人去恐吓呢个校园电视，哇！我就觉得真系好奇怪啦。呢个女， 同埋你要谂翻个问题就系咧，阿爷无论我上一次讲得好清楚啦，无论喺台湾喺欧美嘅地方，你都有咁多个留学生喺度， 你 supposedly 呢啲留學生會翻翻去噶嘛？佢喺嗰度外國接受呢個西方自由民主嘅教育嘅時候，香港都有少少啦，唔敢話好多啦。而家現時嘅環境裏面，你翻去做特務啊，阿哥，唔可能噶嘛。 係， 所以如果佢而家喺呢幾年喺香港讀嗰四年大學，讀學士又好，碩士又好，一定係 closely monitor 住呢班人。咁點做呢？有定期嘅活動，有定期嘅聚會，甚至乎部分人可能要交報告添。如果佢葉露珊雖然係靚女，係咪？雖然係即係明豔照人，雖然係性感，但你唔好忘記，就係因為佢咁嘅包裝。有啲人以為我用呢個 point， 因為佢用呢個包裝，先至呃到你嘛，你先唔好懷疑嘛。 唔係咁簡單啦。 然之後咧， 佢選嗰個位係叫康樂幹事，你更加唔係好懷疑，只要唔覺咁就剔咗佢。喂，佢講嘅嘢，哇，大佬，我聽過兩三篇，佢完全係一個 typical 即係 Hong Kong girl 嚟。 喂，唔係，同埋佢係好 中間夾雜啲英文咧，都係啱位嘅。 唔係，同埋佢近嚟咧，即係其實喺呢個校園啦，即係其實佢自己企出嚟去即係為自己辯護啦。其實佢主 喂佢照喺個學校度擺街站， 非常之大篇幅咧，佢為咧佢自己即係其實呢個啊。呢、這個阿容總啦，呢、這個富人啊容總啦，即係其實喺度即係針對佢一啲即係呢啲 知識嘅問題 啊，即係話 唔係知識係 知識 啊，呢啲性呢啲性攻擊啦， 唔係我覺得呢啲係錯嘅，呢啲嗱，我覺得兩個 point 咧係打錯焦點嘅，一共青團 係 冇意思嘅，共青團係講唔到嗰個事實嘅真相， 其實應該講 佢嗰個邏輯同埋關係喺邊度啊？ 其實因為你係話佢冇自己主動去公開呢個身份啊嘛， 你可以咁講。但如果佢公開完之後係啊，我九成都係共青團，咁唔代表我係爺嘅人嚟噶，因為佢話佢九成啊嘛。 但如果 僆仔嗰陣時候少先隊一路做到共青團啊嘛， 唔出奇嘅喎，但我如果我係佢嘅， 所以呢個唔係 point 嚟。呢、這個唔係重點啊！第二，你話佢喺嗰個咩城市畫報裏面咧做到幾成，嗰啲都唔係 point。最重要就頭先我講嗰啲，你冇阿爺嘅 approval， 你唔知佢讀乜係噶？佢讀 accounting 係 finance 嘅，即係你而家呢個香港甚至乎係世界嘅趨勢，讀呢科嘅人梗係翻大陸啦，大佬，你想唔想翻大陸啊？所以我話九成，我唔敢話到 100% 佢係鬼，九成。剩翻嗰 10% 啦，咁我真係 呢、這個又真係少啲。 我同你道歉，如果你翻唔到大陸嘅話，如果你揾到份 big 科嘅，唔使諗，可以繼續留喺香港，唔使諗啊，係咪啊？ 係啦，咁啊，即係其實嗱， 呢、這個就所謂嘅滲透啦。跟住你再搞嗰個退聯咧，好明顯就係一個分化， 係 一次過兩雙管齊下嚟打你，你做唔死？你仲玩唔捻完？ 即系你变咗你上次都话 Smarties 嗰个角选唔过嘛，但其实两个都选唔过，即系 冇啊，可能 两个都选唔过。 其实好简单嘅啫，我觉得其中嘅阴谋，我觉得都可能成立，我唔敢话100%成立就系啦。佢出两个出嚟，分散嘅焦点，等你屌嗰个叶露珊，郁文嗰度徒弟叫咩名话？ 彭卓奇， 彭卓奇系啊， 咁你梗系屌佢嘅，你梗系求隔篱嗰个啦。隔篱嗰个原来仲捻大镬， 嗰、那个用武牌屌啦， 嗰、那个掩护嚟嘅。彭卓奇、叶露珊可能系掩护， 嗰个用武本土嚟 嘅。其实想你投你， 你唔好睇小阿爷而家喺香港嘅管治嘅方法啦， 即系买通晒你。 港大学生会系成个学联嘅旗舰，系成个运动嘅旗舰、我一定要秋后算账你。继港大法律学院之后，学生运动、学联、港大全部佢要搞，你应该从咁嘅思路去谂啊嘛。而家呢个时候，我哋唔系唔可以俾 reasonable benefit of doubt 人哋啊。我都想啊，但喺咁嘅政治环境里面，所有人我哋都要怀疑。唔系净系九成系共青团嘅问题，而系你冇可能有智慧嘅人，你读得 accounting 嘅 finance 仲喺 Hong Kong U 仲选学生会， 你前途一片无限。同埋你过去嘅日子里面，你确实系搞过大学生嗰啲。大陸學生嗰啲活動噶嘛，你係有組織過噶嘛？喂，其一仔應該跟佢啊嘛， 係 攞埋佢嘅電話啊嘛，take 埋佢啊嘛，一仔呢啲嘢 好易做到啦， 不擇手段就一定做到，一定出事，話俾你聽。喂，除非佢有 10% 嘅人，咁我就真係同我鬼佬同你道歉。嚇、啊！ 即係我做你契弟。 但都好奇怪啦，即係 Smarties 呢角呢，即係当即 係。壁科俾几钱人工你，我俾几钱人工你，屌。 咁犀利，即係你呢间会计师又请返去。 係咪 咁犀利啊。 咪咁佢嗰时候壁科冇得做嘛，大佬你返去。係咪先啊。壁科有咩福利我俾咩福利你。喂冇可能嘅。阿爺而家呢个时候喺咁敏感嘅时间出一个咁嘅人。我觉得系一个掩护。最终嘅结果我觉得嗰个咩彭卓皮呀。 係。 应该系瓜㗎。咁但隔篱嗰个大家冇乜怀疑喎，屌！你有冇睇过佢光领？其实都系差唔多嘅啫，屌！ 唔系佢 冇咁大镬， 唔系有一嘢，唔系佢有一样嘢好好奇怪，佢哋即系嗰啲本土派，佢有一个讲法咧，即系叫做系即系即系喺抗争嘅时候咧，要有一个叫做咩防卫式。即系进攻喎，真系 防卫式进， 我真系唔 care 知咩嚟。 即系 我嗰次 即系防守型前锋。 即系我嗰次我即系访问呢、這个即系退联啦，咁佢哋答咗咪 term 啫。即系我嗰阵拗头啊，但系我嗰阵冇怀疑，冇追问落去。咁跟住我即系睇翻 你冇睇足球啊，吓 ，Roger 知啊，即系当年咧云尼斯特来嘅时候咧喺前边咧，即系人哋嘅后防嗰度已经开始扑波噶，咁打乱咗佢，人哋进攻嘅节奏之后咧，有机会咧打断咗佢嘅波啊，即所谓嘅防卫式嘅进攻， 系嘛？咁因为即係我嗰陣時咩我又聽呢、這个即係叫做係吓呢个嗰、那个阿爺係共产党嗰个呢，即係嗰支庄呢叫咩 明峰 啊。明峰啊，明峰嗰 P 佢又咁样讲嘛，佢又话即係啊我哋要防卫式进攻咁样。 防卫式。 咁我即係我有好奇怪，喂屌你即係防守就防守，进攻就进攻，你究竟想防守定进攻啊，大佬你用武派即係喂你都唔系一往无前嘅大佬，即係你諗住防 又想坚持自己主张。 諗住防守嚟进攻啊，大佬唔怪得你 入屋。 唔怪得你即係你屯门嗰班热狗去食三哥啦。最后咩？ 唔系你讲开，即系呢个学运又讲啦。头先阿 Anthony 喺第二节完之前讲咗啦。你讲紧浸会个咩国啊？宏毅 啊？ 喂，大佬，喂呢啲乜捻嘢学生嚟噶？仆街！喂，我大我唔敢讲话自己交好多钱税，但系我哋都系纳税人啦、 啊。 喂，有冇少少良知噶、 嗯？ 喂，我几廿岁人做得土白，我话我哋已经系务实啦、嗯，啊，冇捻搞中国啦。 嗯、 喂，你觉得好自然啦、啊？我呢一代人、 嗯， 大家面对现实啦、啊，我要移民啦、啊，我怕捻咗共产党，啱啊！屌你十几廿岁啊，唔该你啦，攞啲志气啦，攞啲良知啦，攞下你自己嘅心出嚟啦、 嗯。 喂，廿几年嚟嘅六四事件，香港人都忘不了，唔系净系因为中国嗰问题，而系在于你香港本位嘅问题啊嘛。 嗯， 你对上一代点样交代啊？你对死嗰啲人点样交代啊？ 嗯， 阿哥， 其实即系本身 你敢写呢个纲领出嚟，你无捻无耻啊！ 系咯，即系你六四本身香港都有参与落去啊！ 你唔捻出声，算捻数啦！你话自己系本土，咪系咁讲本土优先咯。我哋嘅关注点翻去香港嘅民主度， 同埋两 我都谅解。我只系话你嘅理论系唔够扎实啫。 嗯， 但系你而家系公然咁捻样讲。喂，呢个真系兴啊！阿大哥，系咪？你不如你话啦 ，ISIS 咁去屠杀人民，我都唔捻你噶啦。喂， 即系如果你杀中国咧，咁系即系替天行道嘅，讲埋咯。 冇人 expect 你全世界即系发生乜嘢事，伊波拉病毒、ISIS 屠杀、搞恐怖袭击，全部都出声，全部都去抗议。 嗯， 但系呢个近在你自己身边，同你有影响嗰件事。而呢一个系中国改变嘅，喂，连一啲嘅道德底线都冇。 嗱，我就唔会话用良知去，我唔会诉诸良知去质疑佢啦。即系我净系讲呢个逻辑已经系即系唔，即系已经系唔 work 啦。即系其实上个礼拜叫我揾呢、這个即系叫做系当其时浸大学生会啊，即系嗰个叫做系陈清华啦。 系啊，我啲同学 啊，啲同学啦。即系其实嗰阵时佢都系北京嘅，佢都系即系佢又点样讲咧？就系、是、话喂，其实你咁样讲，即系浸大呢个叫做系。啊、即係呢個宏毅嘅內閣啦，佢係咁樣講就係話，喂，你叫我哋即係唔好話即係對呢、這個即係唔好話即係去出席呢個六四集會，喂，其實或者係叫做話即係以呢個建設中民主中國為己任，我哋已經從來都冇諗住咁樣做。喂，同埋即係而家你香港就係話同大，即係其實你即係叫我哋就係話香港同中國即係河水不犯井水啫。喂，但係問題就係香港人從來都係冇犯河水嘅決心嘅。系论河水嘅啫，纯粹系宣诸于口嘅啫，即系冇谂住，即系话，即系喺度，即系其实叫做系，即系军事政变啊，即系叫做系，即系民主化中国，从来系冇做过嘢嘅、 嗯。 我哋只系想做啲咩咧？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里面、啊、在他眼皮底下反共的咋。 是啊。 哥仔。我怎样改变十三亿人民啊，搞几十年我不能知道你。阿哥你当我发春秋大梦咩、啊、我只是想在他眼皮底下等他过得不能安乐、啊。 嗯。 虽然冇人话错你嘅，你个客观效果系帮紧共产党忙啊。 嗯， 佢几捻唔开心啊！ 即系全中国， 佢廿五年嚟佢几捻唔开心啊！ 嗯， 喺维园嘅烛光佢几捻唔开心，我理捻得支联会几咁契弟，几咁无能， 又俾国际社会玩咗廿几年用呢样嘢， 冇所谓。佢做佢嘅，我做我哋自己嘅嘢，但系我哋只系想挑战共产党嘅权威。咁撚簡單啫， 唔係同埋即係其實佢哋嗰個 唔好講到咁撚複雜，唔好講到咁複雜，所有嘢其實好簡單嘅啫，同我哋香港嘅本位係脱離不開嘅關係。 同埋佢 香港人使乜點廿五年嚟嘅燭光啊？一句話講曬就係我唔妥你共產黨， 係唔妥啊！一嚟唔妥啦， 同你教主嘅路線一樣，反共啊嘛，你點樣反共啊？喺佢一個明顯嘅錯誤嘅裏邊，你就係要啄住佢一路唔放啊嘛，咁簡單。 同埋本身对香港历史都有影响啊，即係当年都真係有百几万人即係行咗出街，真係支持。 唔系香港民主历史同埋六四系即係其实不可分割。 冇错啦。 喂，另外一样嘢就係话佢话针对就係话香港人即係喺度即係纪念六四，就係因为对中国人身份太依恋㗎嘛。 关咩事呢？ 关咩 Q 嘢事。喂，即係喂，同埋就係话香港人去悼念六四系正正系先至同大陆人是所区分出嚟一个身份认同嚟㗎嘛。 正是如此。 啊、 就係、是、大陆人做唔到嘢，我香港人做到啊。 係啊。 我呢个地方仲有自由啊。我仲有自己嘅自主性喺度。 喂，同埋佢哋有个 argument 就係、是、喂大陆人啊都唔理六四啦，我哋理嚟做咩， 就係佢唔想理。 係啦，啱晒你咪去台量啦，咁样咪即刻。 你咪就係嗰班蝗蟲囉， 你咪等于同大陆人同化囉，咪即係。喂，其实老实讲。将 自己变成蝗虫去反蝗虫。 喂，香港。有60-70% 话自己是香港人或者中国的香港人。喂，但是呢60-70% 嘅即係中国的香港人同埋香港人係唔会唔反即係唔会唔反对即係平反六四㗎嘛。会唔会先反而嗰啲即係以中国人身份自居嗰啲人呢 就反 對就真係反对平反六四喎。呢、這个真係好吊诡喎，老实讲 真係讲乜呢到底下。 所以一仔今日喺嗰个题呢係、 啊、 几点到即係呢个重心。 恰到好处。 本土。同埋即係呢个 中国 吓 係连成一线。 都系 连成一线。 都 系点呢， 民主 搞分化搞渗透。 都系打民主派打社运界。 咪事实上最后咩系殊途同归㗎嘛，即系叫针对学联㗎嘛。 联共抗共啊，劲啊。 我哋留返切去讲讲呢个创科局呢。 好啊。 喺高墙同埋鸡蛋中间，我哋永远企喺花生嗰一边。HK Peanut 香港花生， 政坛风云，网台爆发，饮红酒，食花生，戒芒果，保平安，造反无需大字报，只要炮打司令部。炮打司令部主持 Tony Choi、 黄浩明、索罗 B。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 Anthony、 阿龙，大军阀。 喂，补充一啲资料啦，就係头先就係关于呢、這个即係呢个梁振英，即係其实俾压力俾港大，就係话叫佢即係唔好升呢、這个做升呢个陈文敏做呢个副校长啦。其实最据我哋即係最新嘅消息啦，就係讲就係话呢，即係其实呢、這个有线就引述一啲即係消息人士讲呢，就係话呢梁振英确实係有打电话 俾相關人士呢，就係話究竟佢適唔適合做呢個副校長，因為佢參加過呢、這個即係、就是、佔中。 嘩，御駕親征喎，犀利喎。 咁真係有消息人士證明嘅。咁有線既然報得呢啲嘢，就唔我諗 就唔假得去邊啦， 假得去邊嘅。 不過都報得九成㗎啦。今日蘋果嘅頭條都係已經係開宗明義指名道姓，係將梁振英擺上台，證明呢個人佢嘅做嘢嘅手法真係好似當年咧，佢競選嘅時候咧，喺城大嗰陣時候，應該好多人投訴佢。 其實佢有前科㗎啦，呢條友係 佢最叻係搞實事係做唔撚到啊！ 佢真係淨係識搞鬥爭嘅啫嘛，佢跟真係一個奴才嚟嘅，佢真係呢個太監嚟嘅，即係所以話六八九冇七用咧，咪真係啱嘅其實係。咁啊，即係今日咧就有一間鬧劇啦，就係、是、關於呢個叫做係即係創科局拉布嘅一個即係嚇阿羅范咧，就喺度即係叫即係啲泛民嘅議員咧， 天誅地滅，黐線！ 喂，俾我哋播一段錄音先。 環島斯歪米。點知話口未完，今朝又嚟啦！嗱，羅范招芬今朝就上電台節目，人民力量嘅立法會議員陳偉業咧就打電話上去，隔空開戰，兩個人傾下傾下就揭露咗咧，原來羅范咧尋日係曾經 WhatsApp 過陳偉業，詛咒議員啦嚇，你唔支持嗰個創科局撥款咧，就天誅地滅。 羅范咧，咁琴晚 send 個短信俾我，咁就話咧要我哋唔好阻住啦，如果唔係咧，就香港就會沉淪。跟住我就 send 翻個短信俾佢，我話有你哋管治咧，香港就會沉淪。佢跟住 send 翻個短信俾我咧，哇就鬧到我哋狗血淋頭，最後就鬧我哋天誅地滅。 嗱，我讀俾你聽，陳議員嚇，懇請你為創科局放行，不要拖垮香港。我乐意向你详细解释创科局对香港经济多元化及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香港的竞争力正节节下挫，再不发奋图强、急起直追，恐怕到醒觉时呢，仅余的发展机会呢都已消失。创科局是必要但不足够的条件，发展创新科技是需要长时间和持续的努力，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咁然後我就話：我愛香港，不忍見他沉淪。咁佢既然答我咧，就話俾你哋呢班人管啊，先至香港會沉淪啊。咁 有你們管治，香港便會沉淪。我係咁寫嘅。係 啦， 你跟住點答？ 咁咧，我而家讀翻俾你。係 啦，而家揾翻佢個回覆。 OK， 咁於是咧，我咧就話咧，替人頭者，人亦替之；傷害無辜者，就會天誅地滅。 哇！一個行政會議成員竟然在游說過程裏面去就一個立法會， 哎呀，李慧玲把聲我真的不好想聽，老實說在學埋在學埋迪 娜，好難聽，好難聽， 哎，真的可以學 迪娜人哋， 哎，真的是，但我覺得大狗呢， 同行如敵國那樣Anthony， 你真的你想取代他的位置， 你又關乎什麼事啊，大 佬，你不要以為自己坐在老蕭旁邊好掂啫，你 我又沒去那麼 未紅先囂啊， 口又沒去那麼大，波又沒去那麼大，大佬邊有夠叫他教輝，喂，老實說，真的他真的有啲迪拿康啊，學，喂，咁但系，喂，我覺得邊個咧？阿大舊都好笑啊！佢最後咩？喂，即系呢樣嘢咧，即系兩個人喺呢個即系電台上面對質咧，即系幾小學雞嘅。老實講，真係 唔係，我哋覺得奇怪，點解淨係唔係應該淨係 send 俾大舊噶嘛？我諗係即 係，你覺得好多人都有份， 應該好多人都有份嘅，係咪？ 但真係好癲， 定還是佢覺得大舊係可以即係被收買咧？嚇，我諗唔會啩，應該 我唔會咁估計。 系啦，咁啊，即系因为如果你话逐个去打咧，都几 Q 忙啊，个个都话天诛地灭啊，落地狱啊，咁样样。 同埋，我觉得而家你政府即系行政会议嘅咁重要嘅成员罗范咁， 系 喂直接打电话俾人啦、 啊，系咁系打电话俾人、 啊你搞 send message WhatsApp 俾人 capture 咁啊，大佬 系咪？你一定会出事噶， 系咯， 有证有据噶，有根有强噶，系嘛？你唔好学咗啲僆仔先得噶。你唔係嗰個 generation 嚟噶，喂，呢啲係會俾人捉住嚟講噶，有乜意思咧？你自己堂堂嚇喺香港嘅政治架構裏面行政會議嘅成員，同一個立法會議員喺個 WhatsApp 裏面對嘴， 仲話天誅地滅啊！等 喂，好唔好笑、啊？ 仲話我愛香港，我愛點啊？愛乜 Q 啊？ 肉麻當有趣， 你扮乜嘢愛香港啊？你唔好同我玩呢啲啦，真係。 咪講翻正題咧，關於呢個創科局咧，即係佢嗱，老實講，羅范咧成個邏輯都係錯的。創新科技呢樣嘢咧，係唔係可以咧政府咧咁樣干預出嚟？你睇下美國佬， 我嗰日咧，其实本来我上个礼拜想讲呢个 topic 嘅时候，美国我抄匀晒所有嘅联邦政府都冇一个相关好似呢个创新科技局咁嘅嘢喺度啊？点解啊？ 唔需要。 好简单嘅道理就系，人哋系透过大学嘛 ，MIT、史丹福大学嗰啲嚟做研究噶嘛。 系。 因为点解咧？佢哋好似间时咧，嗰阵时所谓嘅配对基金咁啊。 嗯。 你搵到一蚊翻嚟，我政府俾一蚊你。 有一个 incentive 啦，叫做系吓。 你喺外边搵到一蚊翻嚟，唔单止系一个市场化嘅问题，而系你真系能够将你自己嘅科学嘅研究结合咗科技，变成系能够 applied science 嘅一部分啊嘛。 嗯。 美国大部分嘅名牌大学 ，Ivy League 嘅大学，全部。都是私立大學嚟，佢啲錢係嚟自邊度咧？都唔係嚟自政府， 係 嚟自救生，嚟自商界。點解咧？唔係擦佢鞋、拍佢馬屁，需要捐錢俾嗰間大學，唔係因為我個仔即係要入名牌大學，而係佢覺得你嘅研究係有成果，能夠幫我做創新科技嘛，而唔係政府干預出嚟嘅，大哥，成個邏輯都錯曬啦。 嗯， 你淨係睇直谷啊？ 唔係，而且佢係冇講清楚。 直谷係美國政府搞出嚟嘅咩？ 唔係，佢冇講清楚點樣 operate 啊嘛。即係嗱，就好似即係好簡單啦。即係今日已經有一班人啦，就叫做前線科技人員，就即係寫一封公開信，就俾啲泛民議員，就叫佢哋堅持拉布。咁其實咧，即係其實佢理據好簡單嘅啫。咁亦都即係一開始就講好多嘢啦。啊，就話你即係咩呢個即係政府啊，即係政收整問題啊，又話即係貪污啊，跟住又話你即係即係呢個市民。入息中位數啊，即係淨係咁十八年嚟，淨係升咗10%，根本追唔到樓價啊！跟住你又官商勾結又勁，跟住咧，其實佢主要講嗰樣嘢就係話嗰個即係創意科技嘅問題，就係話你而家你搞呢個局內容空泛啊嘛，態度敷衍啊嘛，你根本說服唔到業界，你點樣可以帶嚟呢啲就業機會？ 你攞一個香港喺回歸之後嘅例子知啦， 係 數碼港嘅例子係咩例子啊？咪就係地產項目咯，你咪就係名益呢個李澤楷咯。系咪我俾块地你，你喺嗰个所谓嘅数码港，跟住隔篱就全部起晒嗰啲千几二千万嘅住宅楼宇啊嘛，跟住你唔公开招标啊嘛，你几大镬一件事啊？搞个数码港咁耐，香港嘅科技系咪好进步啊？ 冇， 我唔觉得系、啊。我哋花生台嘅爱迪生 Spooky 都仲劲过佢啦，仆街 啊！ 你话大唔卵大镬啊？你讲创新科技，大佬，你起个局出嚟就得噶啦咩？ 系 我头先未讲完啊，直谷啊，系自然发展出嚟嘅，因为佢邻近系好多即系出名的， 有啲上下游嘅一啲叫做系产业啦。 仲有啊，好多人扑个街翻嚟嘅喺直谷。 嗯、 即就算你政府俾钱都好啊，唔代表你唔扑直啊，因为你系冇面向市场嘛，因为有阿爷照啊嘛，有阿公即系泵水啊嘛，你咪仲死得快咯！哇，你嗰啲计划好宏大啊，仆街！屌，张震远嗰阵时候搞嗰个唔知乜鬼话，嗰、那个咩平台啊，嗰、那个屌、即系炒卖嗰啲咩期货嗰啲咁上下嗰啲嘢咧。交易所嗰啲咁嘢，屌咪入仆街，你连租都交唔到咯。 其实嗰阵时已经官商勾结啦。其实讲真， 喂，你攞咁平嘅数码讲去租俾嗰啲人，你咪咁样出事咯。 你点样证明即系而家呢个创科局咧，你搞咗之后咧，你又唔会有呢个官商勾结嘅后果？同埋佢其中一个咧， 仲有最重要一个问题，除咗冇官商勾结会出现嘅问题之外咧。会出现官商勾结嘅问题之外咧，另外一样嘢就系创新科技点可以由你官僚去负责去管理噶？阿哥， 佢唔政治， 同埋咁嘅政治气候之下， 通常啊，啲科学家、啲天才啊，都系不被世人所接受噶啦。你睇下当年爱迪生，你睇下当年牛津，系咪傻噶？苹果点解会跌落地下啊，大佬？ 喂，一嚟 你讲地心吸力，你系咪傻噶？你讲万有引力啊？人哋嗰啲係 common sense， 你嗰啲官僚一定係 common sense 啦。 同埋讲 梁振英管治下嘅官僚啊，大哥， 同埋讲 一定死梗， 实际利益啦。即係你一政府一见到，喂，呢条桥都唔得嘅，唔批钱俾你啦。 喂，一嚟啦，二嚟就係话，其实你知唔知呢？原来佢上个礼拜呢，即係阿梁振英，佢即係佢自己呢，即係亲口呢，就同一个叫做系一个嘅一个大陆官僚啦，即係其实喺度出席一个叫做系即係一个活动嘅时候啊，就喺度话刘明伟呢。即係其實佢係即係預咗個位俾佢做呢個叫做係創科局嘅呢個副局長喎，原來係。 咁咪即係證明派片 囉。唔係囉，你即係喂你喂你劉明偉你邊有任何嘅一啲即係叫創新科技嘅背景啊，大佬啊。 咪佢係幾叻仔嘅，話晒都係呢個唔知咩倫敦大學嘅 法学博士， 佢叻仔，喂，但系佢冇咁样嘅 background 啊嘛， 唔代表佢识科技嗰啲嘢嘅， 系咯， 阿哥，喂，通常啊，呢啲咁嘅科学天才啊，真系能够实践到系第一百个走入去，即系好似精虫咁，得一个先生咗出嚟， 系啦，冇错啦， 啊，嗰个系几万添啊，几亿添啊，得嗰条友系成功嘅啫， 啊， 咁你政府点可以 sponsor 嗰九千九百万嗰啲人啊，大哥， 系啊。 咁你咪蚀晒本 啊？ 喂，对唔住，我喺呢个问题上面，我系真系又交又捻嚟嘅。 啊， 喂，真系相信市场。喂，你谂下，十年前我俾个 idea 你啊，搞 Facebook， 你信唔信我？ 啊， 唉，我哋有个社交嘅平台啊，大家 at 咗可以做到 friend 啊，咁跟住咧就可以大家互相交 啊，搵啊嘛。 屌，咁捻鸠嘅啲，你一听应该讲系咁啦，咪官僚一定会咁噶嘛。 有冇钱赚家啊嘛？ 有人登广告，屌网上而家大把广告啦，咁都要登你。 嗯、 喂，你 search engine 嗰阵时候 ，Yahoo 一样系咁样。 嗯， 系 咩咩重要性咧？咁样、嗯、 打个网址都去到噶啦。 唔系，但系你唔好忘记喺呢个过程里边，其实已经系有成千上万嘅失败者，只系赢一两个出嚟啫。 唔系，同埋即系你唔好讲呢啲啦，即系你就 系你政府点样 sponsor？ 我问你， 你要拨款呢啲咁嘅资源，其实喺现有嘅架构，即系喺呢个即系叫做中大隔篱嘅科学园有地啦，系嘛，亦都有即系亦都摆好多钱落去啦。唔系你即系之前你讲个数码港又系，即系其实你喺现有嘅架构，你已经有呢两嚿大白象，呢、這个叫做创科大白象出嚟。唔系你对呢两嚿嘢，你都冇做一个即系完整嘅一个叫做反省同埋检讨。点解你而家凭乜嘢去再搞一个新嘅一个创科大白象咧，即系你另外一样嘢最奇怪。喂，其实讲真，你唔好讲话即系美国啦，系嘛？即系你系美国，当然佢系冇呢个创科局啦。喂，同埋你如果你搞创新科技咧，即系你有好多模式嘅。老实讲，你美国嗰啲当然自己做研究啦，但你喺第三世界国家或者你自己科研不足嘅国家，就唔系靠呢个一个局去做呢啲咁样叫做系即系叫计划经济嘅模式去做啦。喂，你大陆其实佢创新科技点做咧？大陆嘅创新科技唔系搞局噶，其实大陆嘅创新科技咧，其实系靠呢个商业间谍噶，其实系，即系你喂你好似大陆嘅小米手机咁样样，喂你根本上系九成系抄呢个 Apple 嘅，喂但系佢又创到新，系嘛？喂你呢个叫做淘宝，喂你又系山寨呢个叫做系 eBay 嘅，你有啲乜嘢唔系山寨嘅？老实讲，喂你全部都系，喂佢冇一个叫创新科技局嘅，但系美。大陆胜咗一样嘢叫商业间谍啊嘛，呢样嘢就 系 呢个中国式嘅创科， 即系好似而家 Roger 你摆喺面前呢部 iPhone 6， 系啊， 佢就拆咗出嚟，跟住整一部咧就系自己嘅山 寨小米手机咁样，小米手机咁啊， 人哋用 WhatsApp 佢就搞 WeChat 系嘛， 系啊， 人哋搞 Twitter。佢叫咩鬼嘢话？诶、我都唔记得。 微信咯， 啊微信咁样。 I C Q 你 Q Q 啊？ 基本上你都系抄人。 系啊，唔系但系嗰样嘢都唔系叫创科局。 嗰啲系睇住人哋成功你先抄啊。 系啦、 啊，唔、成功你唔抄，所以我咪话咯，真正嘅科技嘅发展系不能够受官僚干预嘅，因为就算你干预都好，有一亿个里边有九千九百九十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系输嘅。 嗯， 你点 sponsor 啊，大佬？你咪等佢自由发展咯，你有咁嘅土壤先得噶。香港有冇创意嘅土壤啊？香港有冇冒险嘅精神啊？你老尾讲翻转头，你就系两个月嘅雨伞运动啊，搞唔捻掂啊，都失败主义啦。我叫你去做创新科技，可能系挨三年啊。喺屋企 唔止，可能 或者个工厂大厦里面啊。 嗯。 个个好似 Spooky 咁做呢个花生堂爱迪生啊，应该话研究呢个市长，应该话研究呢个咩啊？ 喂， 全部都系失败啊！咁点咧？喂，你香港人有冇咁嘅斗志？你谂下啲僆仔， 嗯， 搞两个月民主运动啊，都已经灰心丧志啦，由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 扑街啦，输晒啦， 系嘛？跟住完全违反逻辑，违反理智嘅勇武抗争啦，系嘛？又唔睇人哋西藏人民都死咗之后。基本上自焚都有冇人理你啦。喂，香港点搞创意科技啊？整个局出嚟咪喺度摊派咯，咪俾阿刘联雄个仔咯。跟住咧就系、你系我身边嗰啲咁嘅商家嘅时候咧，我就 sponsor 你咯。跟住其实你系抄人嘅咯， 有咩創新科技套用？ 有愛少，即係開呢啲局又愛嚟，即係養自己人啦、 啊。咁所以其實你見到頭先嗰班叫前線科技人員咧，即係令到而家呢個叫做係立法會入邊嗰個叫做係資訊科技界嘅莫乃光係非常之尷尬啦。究竟你而家係代表即係呢啲叫做係科技界嘅一啲老闆啦，定還是係代表呢啲前線科技人員咧？ 唔係，佢開頭咪即係撐到尾嘅咩？話 佢一撐到尾啊！ 而家咧？ 但而家咧， 而家有 一班前线科技人员走出嚟嘅时候咧，嗱、佢又唔出声啦， 就讲一个相反嘅意见啊嘛。 吓，我唔知佢啦，即系 我唔明啦。莫乃光冇同佢研究过，倾过呢个问题啦。但系我觉得佢以为自己作为 IK 泰嘅代表，喺呢一个嘅议题上边咧，我梗系为咗自己嘅业界利益着想啦。但系呢个就系功能组别嘅问题咯。 就净系谂过业界。 你将我头先嗰番说话细心回味一下，科技嘅发展创意系不能够系用官僚干预，一定系根据市场嘅走势，同埋呢个世界太多失败者嘅时候，即使你政府点样 sponsor 都好，系冇用嘅。你话你能够拨多啲嘅资源去香港大学、科技大学里边，其实已经有用。 福大学得噶啦，其实系。 系咪？佢嗰啲研究嘅成果，起码有一般嘅基本嘅水准啦。同埋你鼓励佢同一啲嘅商界合作，肯做 R&D 嘅商界合作咪得咯？ 但你问题就系话你而家咧，你就系大学嗰边咧，你又即系安插啲凉粉落去，即系 UGC， 咁啊以图系即系用呢啲叫做系即系呢啲拨款政策啊，影响佢哋自己本身政治取态啊，即系呢样嘢咧，即系其实系反而系即系反其道而行啊嘛。根本上你同呢、這个即系我哋自己本身想鼓励嗰、那个即系创科咧，系完全系即系冇关啊嘛，完全。系，喂，咁啊，剩翻最后少少时间啦，喂，就系讲翻，喂，其实阿刘俊涛咧，即系其实都即系吓，即系预示一周年啦，差唔多，即系旧年差唔多系即系二月底啊，二月底就被斩嘅，其实系，咁啊，即系而家时间系二月中啦，咁啊，原本我哋今日都想揾佢上嚟，即系做嘉宾啊，即系其实回顾翻嘅，咁但系因为即系我哋揾唔到人啦，咁啊冇办法啦，咁啊即系我哋亦都做少少嘅回顾啦，咁啊最近咧，其实呢个 ICIJ 咁就其实公布咗一个咧叫 Swiss Leak。咁啊，主要係針對咧嗰啲叫做係即係一啲即係匯豐銀行啦，即係其實或者係一啲即係叫做係有啲獨裁者啊，或者係一啲叫做係嗰啲恐怖分子啊，或者一啲商業嘅money lock即係一啲洗黑錢嘅行為啦。咁啊，原來揭發咗好多即係唔同嘅一啲即係呢啲咁樣嘅不法嘅一啲挪用資金啦。喂，咁而即係最後咩一跟？咁原來跟到咧就係匯豐咧就即係其實係做咗好多呢啲咁嘅生意。 而个事实嘅真相系就系前一两日咁咧，就系呢个比利时政府咧，就 系 控告呢一个汇丰， 就 系 check 紧佢某啲嘅 account。因为而家咧，其实老实讲，瑞士银行已经系冇秘密噶啦。你唔好将二次世界大战嘅时候咧，佢保护犹太人咧嗰啲 account， 或者根本嗰个唔系叫李丰年，就俾个一二三四五六个 account number 你，即系所谓嘅 number 得 account。其实而家都有，不过咧政府一问。点解一个一二三四五六嗰条友叫咩名字就叫李丰年？咁有几多钱？几时入？咁全部咧都系要交俾政府。两个理由啦。Anthony 讲咗，即系洗黑钱嘅问题。OK， 即系啲非法得翻嚟嗰啲钱。第二就系、是、所谓恐怖主义。第三，当然最重要嘅，而家就系搞得最紧要咧，就系惊逃税嘅问题。因为利用呢啲咁样嘅所谓嘅。number 嘅户口咧，其實好容易係走數嘅。而美國政府又好，歐美嘅政府裏面咧，其實因為由於你成個金融海嘯之後，已經冇曬啲錢啦。你班契弟仲走我啲税，我仲唔走去追你？ 係啊， 呢個你諗下歐債嘅危機，跟住你美國嘅金融海嘯之後，全部要你公布。所有美國公民喺海外嘅户口啊，超過$10,000以上，唔該你話俾我聽。你外國嘅收入，你外國嘅資產，你走咧，佢即刻呢個喐嚟。 唔係，同埋即係其實今次嘅報告咧，主要針對就係匯豐佢自己本身嗰、那個即係嗰、那個即係接客嘅行為啊嘛，佢又有好多誤導啦，就係話誤導一啲叫做係即係存款嘅客户咧，就係話啊唔會俾呢啲叫做係即係你國家嘅人去 check 嘅咁樣樣，咁啊事實上當然唔係啦。咁 佢而家一唔俾嘅時候，你咪出事咯。 係、 啊、喂，而家所有嘅銀行啊，你真係去開下公司户口，你都知噶啦，全部都會問咧。你係咪第一？你係咪美國公民？如果你 declare 自己唔係美國公民嘅話咧，咁佢就會有權 係唔將你嗰啲資料咧係俾美國政府。但如果萬一佢知道你原來係呃 Q 佢嘅話咧，佢即刻將你所有嘢俾曬 美國政府。 但係實不相瞞，匯豐能夠做到即係全世界銀行界裏面嘅 World's Local Bank 咧，係有道理嘅，因為佢相對上嚟講咧係寬鬆。 嗯， 即系佢而家喺咁严谨开户口或者系入钱嘅情况之下咧，汇丰系相对嚟讲咧，差唔多系同嗰啲非洲啊、中美洲嗰啲银行咧，系差唔多咁容易开嗰啲户口、嗯，只要你肯俾钱就得啦。 吓、 啊，我最近有经验啊，你就算你知唔知咩叫塞舌尔啊？你知唔知个地方喺边度？ 塞舌尔我知 喺边啊？ 非洲嚟噶嘛？ 哦，咁。 OK， 你如果喺嗰度成立间公司，啊、你喺汇丰开户口 系。 你親身去嘅話，佢收你8000蚊，叫你入20000蚊落去，跟住、 嗯、 每個月幾百蚊 charge 你，咁咪得㗎啦。 幾百蚊啊，哇，都幾和味。 喂，大佬，你第一你 check 唔到，即係除非匯豐將你捅出嚟嘅啫嘛，因為只有匯豐先知道你係蔡士爾啊，定係 BBI 定係盛盛㗎嘛，係、咪？蔡士爾係唔會公布㗎嘛，冇 public records 睇㗎嘛，香港都話有啊，香港公司冇㗎，開埋呢啲咁嘅户口嘅時候，咪有你。逃税咯，咪有利即系洗黑钱咯， 嗯， 系咪？咪有利搞恐怖主义咯。其实而家话俾你听啊，我俾你两个股啊，全世界最难开嘅户口喺边度？唔好讲啲非洲、中南美洲嘅地方，唔好讲汇丰呢啲咁样嘅瑞士银行嗰啲、嗯，最容易开嘅户口喺边度？最难开户口喺边度？ 最难开 北欧国家嚟噶系嘛？你不如讲呢、這个即系咩呢个地域啦， 你估啦， 你系 西方世界， 西方世界咁啊，加拿大、 美国， 哦，美国。 哦 点解呢？尤其是你系 non-resident，、 哦、 你系非美国人嘅话，佢更加会小心，同埋要你飞去美国， 系 即系 随时要 惊你恐怖分子吓。 因为点解你啲钱流入去嘛？ 嗯 嗯， 哦， 如果我用一个公司嘅户口，我唔系美国人，开完个户口之后，跟住例如 Anthony 系美国人嚟嘅，我转钱俾你去走去暗杀呢一个嘅美国政 府，咪咯， 系、 嗯、 咯。 点样搞啊？ 即系如果我即系喺美 國，我用公司户口、 啊， 最大嘅问题喺边度咧？就是、我可以隐身噶嘛？ 系啊， 你见唔到我影噶嘛、啊？我可以委任个人做董事噶嘛？委任个人帮我做呢一个嘅股东噶嘛？嗯、你点 check 啊？ 嗯， 如果我系咩塞舌尔啊、英属处女岛啊、巴拿马，你点 check 啊？嗯、我点样揾到边个喺度恐怖袭击我哋 啊？所以美国佬其实而家已经收得好紧噶啦。 嗯， 而家美国佬就系个国势在于咩咧？唔单止我本土收得紧啊，你唔讲欧洲都收得紧， 一定要啦。 所以你汇丰咪虾嘢咯。 嗯， 你喺瑞士嘛？你以为你瑞士任自把自为？其实瑞士已经一早唔系噶啦， 即系 过去嗰五六年已经唔系好似二次世界大战嗰阵时候保护犹太人嗰啲number户口咁噶啦，已经。 反而就系新加坡又会好啲系嘛？即系仲保护啲。 你睇翻最近啲文献啦， 或者澳门会唔会又好啲啊？澳门都好即系。 香港都好好、 啊， 香港啊，只要你肯延伸，有啲銀行甚至乎唔使延伸都開到公司户口啦、 啊。嗯，即係而家你知道啦， 你肯俾錢，點會唔肯同你開先得㗎？係咪擺錢喺佢度？ 國際資產管理中心，即係其實你嘅 under statement 就係話，其實你自己即係保護呢啲叫做係不明來歷嘅一啲即係資產咧，就其實無所不用其極㗎嘛。 所以而家喺呢個而家咁嘅走勢裏面咧，唉、哎，我都係戇居噶啦。你揸匯豐或者你睇好匯豐喺度撲街啦。你一爆呢咁嘅嘢出嚟，可能係骨鎖 連鎖效應啊， 骨牌效應連鎖效應嚟噶。 係 呢鑊嘢。 咁你揸咗幾手啊，哥？ 呢啲咁又冇提啦，大佬。總之就係真係都係慘淡。 賴嘢啊！ 因為我嗰陣時諗住以為蘇格蘭獨立唔到嘛，點解跟住搞雨傘？ 屌、哦、你！ 點解我揾佢搞雨傘運動？屌我咪唔得人理咁跌完之後，你通常我哋有啲人都係衝淡佢又撲街，咁咪越衝就越淡就撲街咯。屌！雲圖就叫我唔好搞呢啲咁嘅股票噶啦，佢俾啲 number 我都唔知咩嚟嘅，大佬。我梗係諗住匯豐穩陣，撲街你見到咪俾 你聽下股海雲圖咯， 比利時走去追擊呢一個嘅 World's Local Bank， 你真係大撚鑊呢個。 咁正止啦，呢、這個其實 ICIJ 即係其實呢個國際記者組織啦，其實都搞好耐啦，搞咗成年啦。嗰陣時一開始，即係劉俊圖參與嘅時候，就係、是、據聞就係話原本其實呢、這個呢個温家寶即係個仔好似牽涉其中㗎嘛，温家寶牽涉其中㗎嘛。咁而家今次就好似揭埋即係呢個李鵬個女啊嘛，即係呢、這個呢、這個叫做係叫咩名話？即係 李小林啊， 李小林啊嘛，都同埋佢老公，即係喺呢個即係 2001年嘅时候已经成为咗汇丰客户啦，仲有好多唔同嘅五个账户添啦，即係喺度，即係喺呢个巴拿马嗰边都有注册公司喎，即係原来。 佢有400多万美金好似。 係啊，400多万美金啊，所以其实你。 仲用公司户口啊，仲引咗身嘅。 咁当中好似话即係其实呢个报告本身。 除非你 hack 入佢部电脑度，你见佢入巴拿马银行嘅啫。 係 啊。呢个报告亦都讲咗好多中国人啦，即係呢啲咁。 喂，你唔使諗啦，如果你而家喺海外嗰啲所谓嘅离岸嘅公司离岸嘅户口里边，我估揸最多啲系咩人？ 嗯，大陆 全部系啲中共嘅领导层，红二代、富二代，吓、全部系我嚟走税，外嚟咧系洗黑钱，亦都洗钱。 尤其 嗰啲钱系贪污翻嚟噶嘛？ 系啊， 你冇摆屋企啊？系嘛？好似吕乐当年咁摆床下底啊？冇得咁， 尤其系而家即系习近平打贪打得咁犀利啦，即系你而家你俾人揭到呢啲嘢出嚟咧，喂，其实系冇条命啊！你即系分分钟变咗薄一，即系你嗰个薄诶呢、這个诶、薄熙来啊嘛，大佬啊！ 我所以有个怀疑，其实全世界能够做得到呢一样嘢嘅，得一个国家嘅啫，即系逼到呢啲咁样嘅即系小国啊、小地方嘅啫。 即系你觉得中 有能力吓、啊？就是美国佬、 哦， 当然你好难对付巴拿马、塞舌尔啊，嗰啲咁嘅地方嘅，因为嗰啲真系好少人。 或者中美联手得唔得啊？因为其实呢个即系习近平佢， 但 系 你瑞士 话 俾你听，已经推翻咗就系呢个唔系一个安全嘅地方， 即系唔系中立啦， 已经冇办法，只可以保障到咧你嗰啲黑钱，包括系恐怖主义嗰啲钱、啊， 中共嗰啲， 亦都唔可以借呢样嘢咧嚟逃税。 咁、你不如去即係呢个澳门买筹码好过啦。 所以点解话赌场都系一个即係赚钱嘅方法。 你买筹 码。所以啲友仔咪傻下傻下咪諗住话而家过大海呢街执到呢个中银嗰啲1000蚊纸嘅时候。因为嗰个大海呢就系、是、我哋写一个赚。 嗰条友佢自己 好 贵嘢自己真系真系影相即系喺度喺度打卡。哎好啦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即系已经超额完成啦。 喂喂嚟緊个节目啦下个礼拜呢就系大年初一。 年初一。 啊！我哋早啲咁多录定啦， 早啲咁多录定啦，咁啊，即系好难 live 啦，大佬，即系冇咁贴，咁但系咧就会做少少回顾啦， 即系食住年糕做节目咩？ 咁 啊好，咁啊时间差唔多啦，咁啊希望下一集翻嚟见翻阿龙啦， 好， 拜拜。 喺高墙同埋鸡蛋中间，我哋永远企喺花生嗰一边。HK Peanut。香港花生。